刘浩的眼角很是抽搐了几下，就连现场一些家事战队的老观众在这一刻都有几分即视感。叶修、刘浩这对昔日队友已经各自为战了，可是他们在公共频道里的对话却和当初在家事队中时那么的像。刘浩永远不会忘记叶修对自己好意赞扬的冰冷和嫌弃，为队友的漂亮表现叫一下好，这也是鼓舞士气的一种方式。刘浩是这样的认为的，但是叶修却嫌他的赞美多过头了。赞美也就是鼓励，这种事儿会有人嫌太多吗？更何况自己也不是不分时候，可从来没有因为要去敲字赞美而留出什么空档吧。但是即便如此，叶修却依然指他不够专注。是的，不够专注，这是叶修一直指出他的一点。从他成为家事战队的一员开始，到他成了家事的副队长， 有这功夫操作一下角色不好吗？ 这话刘浩见到就来气的，自己完全没有因为敲这几个字耽误到操作，你到底还要我做到怎样？刘浩当即暴起，暗无天日比所有人都凶悍地扑向巨木小。他本是一个很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但是每个人心底总有一些无法忍受的逆鳞。叶修这话可算是戳到刘浩的多年伤疤了。以前他只能暗里有情绪，但是现在他终于可以在正面战场上拿行动来说话了。他就是要告诉叶修，操作不操作一下角色根本不是什么关键。地裂波动剑，暗无天日一剑扫出，直接将面前的商摊给扫碎，给自己清出了一条道路。暗无天日踏着这些残骸冲上。唐三打和鬼迷神移呼啸最强的两个角色跟在暗无天日身后从这道残骸上冲上。曾经他们被称为犯罪组合，但是现在这个名字恐怕即将成为历史了。在联盟评选最佳组合的搭档排名中，这两个并肩作战多年的角色甚至根本没有列在一起。所谓搭档并不只是大家同在一队中即可，否则的话最佳组合岂不是应该全队五人一起去参选？搭档联盟也没有给过什么明确的定义，但就数年评选来看，所谓搭档通常都是一支队伍中最有默契的那对核心成员，他们之间的合作配合要更为显眼突出一些。如今的呼啸、唐三打核心依旧，突出依旧，但是鬼迷神移在队中的地位却日渐薄弱。流氓加盗贼已不再是呼啸战队的运转轴心，此时站在唐三打身边的最大的帮手是哪一个呢？烈焰波动剑，暗无天日又一剑卷出，直接将眼前的一切障碍肃清。连续出招，暗无天日的移动慢了下来，唐三打从他的身边超过，踩在地裂波动剑的火浪之中冲上。很漂亮的掩护，无论是谁都得要承认这一点。烈焰波动剑的出手和唐三打的移动冲击配合得相当完美，而火焰的包裹让唐三打等于暂时性的拥有了一个保护层，这时候想要对他进行贴身伤害的势必都将先受到烈焰波动剑的袭击。但是如果是远程呢？轰轰轰，三声炮响，苏沐橙的沐雨成风再次出来纠缠。先前热感飞弹的火机丢来时，呼啸众人就已经大致判断出他的位置，只是距离偏远，显然不适合作为攻击突破口，所以大家还是继续瞄准了巨木啸。对于苏沐橙还会继续的骚扰阻挠，呼啸几位可以说也有预见。炮声响起时，赵玉哲韶光幻的法杖也已经点出，一道冰墙瞬时凝立在了烈焰波动剑的身侧。冰与火交相辉映，对唐三打的冲锋完成了全方位的掩护。沐雨成风射来的反坦克炮轰在了冰墙之上，这低阶技能的伤害无法直接击碎冰墙，苏沐橙再出技能，唐三打的冲锋却已经完成。连同着烈焰波动剑的火浪，唐三打冲到了君木校身前不远， 这已是流氓可以掌控的攻击距离。抛杀，唐三打挥手打出，君莫笑也不含糊，撑伞就挡，盾芒战法。君莫笑现在一撑开千机伞，所有人都会下意识的就想到这一点。千机伞这伞盾实在是大的有些犯规，盾芒战法别说掩护自己的攻击了，直接后边藏个人来攻击都可以。唐昊此时当然看清了君莫笑身边并没有人，但也不敢就这样正面硬闯，横向移动拉取角度，正面冲杀的空间唐昊留给了刘昊。刘昊也很能领会意图，暗无天日晚几步杀到，正好直面君莫笑撑起的伞盾，二话不说直接一个冰创波动剑就迎着伞盾攻去。他是可以保持中距离的，所以比较不担心叶修在伞后搞什么花样。林峰的鬼迷神移此时已经开启了前行状态，绕步后方敲闷棍去了。即便是战斗贼，也不是说就会完全抛弃盗贼那些偷袭的手段。赵宇哲呢，此时已看准了一处货箱，正操作着韶光幻往那顶上跳去，居高临下，视野更加开阔，攻击掌握的范围也可以更大。结果他这刚跳了一半，视野刚刚开阔了稍许，就见那端的一堆货物麻袋门后，一名鬼剑士手中的太刀已经聚满了魔神之力。 小心，有镇鬼！ 赵玉哲一边大叫着，韶光幻一边一个雷电贯穿轰了过去。但此时乔一帆的一寸灰的鬼阵吟唱已完，冰阵结界顺势落下，将君莫笑置身于防护当中。呼啸冲上的三名角色，两位已在冰阵范围中。唐昊反应机敏，唐三打直接一个强力吸袭就跳出了冰阵。林峰却尴尬了，他的鬼迷神移开着前行，移动正慢，冰阵一出，出阵不及，立即被冻成了一个大冰块。一寸灰释放冰阵得手，但是却也来不及再闪避韶光幻送来的雷电贯穿。雷电轰住，造成伤害的同时，也算给呼啸众人指明了这个阵鬼的所在。赵玉哲正准备再补攻击，却已经早有炮火袭来。苏沐橙的沐雨成风也已经抢了一个高点，开始打断他的攻击。团队赛中，你牵制我，我牵制你，所以极少会有像单人赛事中那样抢到一击就能完成一套连击的机会。赵玉哲显然已经无法继续轰杀一寸灰，和枪炮师这样对轰，元素法师也比较吃亏。他的技能是要吟唱，但枪炮师不用啊。韶光幻的攻势被打断了，但唐昊的唐三打却已经朝着一寸灰的藏身之处冲了去。刘昊的暗无天日则继续朝君莫笑这边扫出攻击。真从位置上来讲，其实暗无天日距离一寸灰较近，而唐三打较远，但此时君莫笑在冰阵掩护下，流氓虽有中距离攻击手段，但受限无法贴身的情况下，牵制力还是稍显不足，比不上魔剑士是专业的中距离战斗专家。于是唐昊舍近求远去攻一寸灰，把君莫笑暂时的留给了刘昊。鬼迷神移被冰冻，唐三打去揪躲藏起来的一寸灰，韶光幻被沐雨成风火力压制。望着眼前不远的君莫笑，刘昊突然心头闪起一丝不太好的预感，他嗅到了一丝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前奏啊。千机伞微微一沉，要来了吗？刘昊瞪大了眼，先不管君莫笑的攻击是什么，一记波动剑就已扫了过去，但是紧跟着一道血剑已从暗无天日的脖颈间飞出，暗无天日跟着就已被拎起，随后扔进了冰阵之中。抛头抓取技，无法使用瘦身操作防止倒地，暗无天日跌入冰阵瞬间被减了速，视角再抬起，正看到出现在他背后的君莫笑。影分身术，刘昊此时已经意识到了，可是影分身术的话也是需要结印的呀，君莫笑刚才一直把千机伞举在面前，怎么做出的结印动作？只疑惑了一瞬，刘昊立时就想到了千机伞在方才那一瞬间的微微一沉，这不是结印的动作， 而是君莫笑在那一瞬间暂时放开了千机伞，飞快完成结印后再度将千机伞拿到了手中。能在事后立即想通这一点，刘浩也算是相当有能力了。叶修也立即给予了表扬， 你阅读比赛的能力非常出色，但总是无法将注意力百分百地投入到比赛当中，你关心的事情太多了点。 又是这些陈词滥调，刘浩恼火，不过此时处于危机的他真没什么功夫敲字和叶修打嘴仗。魔剑士的精神抗性明显比盗贼要强一些，所以他的暗无天日虽入冰阵，却只是被减速，没有像鬼迷神移那样立即被冻死。他也想要办法赶紧出阵才行，可是在这君木笑的虎视眈眈下，自己会有这机会吗？结果君木笑忽然扭头，刘浩一怔，糟糕，他意识到了牧师，他们的牧师上来发动突击，而后被星星在这里头的埋伏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牵散了他们每一个人的注意力。牧师，他们完全忘记了保护他们的牧师。不过他人呢？刘浩再一怔，阮永斌的御灵者本也应该就在他们身后不远的，此时怎么不见人影了？藏起来了吗？这家伙还真是鬼啊！刘浩感慨着，这呼啸不愧是出过猥琐刘大师的队伍，风格其实影响着每一个人。除了他们这些最近换血的选手，阮永斌虽只是个牧师选手，显然也有猥琐之风，只是影响到他们呼啸每一个人的那个猥琐大师此时可是在星星阵中啊。方瑞呢？海无量呢？刘浩忽然发现这位除了开始喷了句垃圾话以外就再没出现过。刚想着，呼啸的团队频道里就已经跳出了他们牧师的求助信号。